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203集。 你队友呢？ 哦，都散开了，我正要去找他们。你也是在找队友吗？ 嗯，你走吧，这次不杀你，一会儿开团也尽量不打你，除非你是王。 我要是王早就跑了呀。 也是。 观众席一片哗然，他们正要发表看法，就听见香草甜甜又开口了。 这里这么暗，我一个人害怕，别丢下我吗？我刚刚看见你们可高兴了。 观众席再次哗然。 跑啊，这多好的机会。 可能真是害怕，背弃的小城确实挺瘆人的。 如意怎么选他当王啊？ 我想知道顾问知不知道他们家帮众是智障。 他们不由得寻找顾问的身影，见他和如初撞上了。二人和香草甜甜那边的叙旧不同，全程无交流，直接开打。 这才是正常画风嘛。 对熟人而言，这其实也不太正常。 嗯，主要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因素。 哎，你们说这俩人谁更霸道总裁？ 如初。 顾问就这么没牌面？不是说是个公司老板吗？ 霸道总裁不裸奔。 作为开局的第一场冲突，玩家的目光大都在如初和顾问那里。可以看到，双方在附近的人都正在往那边赶，也不知哪边更快一点。大家正紧张的等候，就见一条消息上了如意的频道。 他们的王大概率是行走赏金或出枪不悔。 众人震惊。 啥情况？金十六中了美人计，把这个都说出去了？ 没有，我一直盯着呢，想知道这绿茶还能做出点啥来，没想到等来个大招啊。 他怎么套的我？ 他说有几个人不认识，金十六呢就给他介绍了一下，反正就是一堆特没营养的东西，鬼知道他是怎么猜出来的。 地图里，金十六把香草甜甜送出渗人的荒凉小城，双方互相道别，气氛十分融洽。众人目送香草甜甜顶着王的标志溜溜达达走远，一起沉默。被围观的小治疗很快和队友汇合，拍着胸口。 啊，刚刚吓死人家了。 如意的人不知道具体过程，便挨个上前安抚，一边找如初，一边好奇地询问他是怎么套的话。 我哪敢套话呀。 那 我就是随便聊瞎猜的，反正打一打也不会怀孕，就打打看嘛。 真的假的？难不成真是傻白甜？ 如意的人向来很信任自家成员，甜甜说打打试试，他们就真的试了。于是等双方在如初和顾问的战场集合，他们就直奔那两个嫌疑人冲了过去。见精进联盟慌乱中露出马脚，迅速锁定其中一个，在两位大佬的带领下一轮爆发，成功把人弄死，顺利拿下了这一局。 顾问被系统送出地图，回忆几秒。 他们好像是有针对性的。我也觉得，直接往我身上招呼。 难道有观众给他们通风报信？ 如意的，不会。 放对那个人品，真有报信的，他们就主动退了。 那就是咱们有人露馅了，你们看我干啥？ 哼，毕竟你把人家治疗放走了。 我可什么都没说，十八给我作证。 嗯，他没说。 顾问这才知道还有一段插曲，看向成员。 为什么不上？ 金十六羞涩地扭动一下。 你懂。 嗯。 帮主，你想想，如果有个妹子完全没防备地跑向你，你能下得去手吗？ 能啊。 我不能。 下不为例。 顾问看他一眼，带着他们又进了排位。这个时候，如意的人正围着他们的功臣一顿猛夸，都说女孩子的直觉准，没想到还能用在这里。七号很谦虚。 瞎蒙的。 狗剩几人对此毫不怀疑，又夸了一遍，继续去排。观众都对这个小治疗产生了兴趣，专门盯了盯。见人家乖乖巧巧的不作妖，技术也挺不错的，便估摸是真的傻白甜。眨眼间又是三局，两胜一负。输的那局是运气不好，王落单时撞见了对方的人，直接被杀了。这种事无可奈何，他们很淡定，排了第四局。 本局对手是红尘亚呛人，飞奔小花妖，绝世的锅，快乐水加冰，麻辣烫头，帅阿哥，102704。 观众席的人数瞬间暴增。 666啊！碰见方队和十方俱灭了， 缘分呢？要不要压个住？ 压烫头， 压我小花妖。 哎，没想到竟然能遇到方队，我压方队。 这啥情况？ 原先的观众先是一懵，接着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麻辣烫头和飞奔小花妖都是很有名气的主播，自带观众，但看第一视角是看不见战局全貌的，这些人大概是不过瘾，就直接来游戏里观看了。而其余人有几个是别府的大佬，另外几个则没怎么见过。 里面有几个陈星议员呢？什么来头？ 不知道，我没印象。 同，我也没有。 普通水友，也可能是圈子里认识的。 他们的疑问很快得到了解惑，没等新来的观众科普，就听如意的频道里狗剩几人问了一下方景行。 有几个是职业的？ 话音一落，公屏出来一条消息。 认出吗？ 江晨和方景行几乎同时回复。 不认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